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全港首场 Panda Go 香港游烟火无人机汇演晚上在西九文化区上演，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赏。表演分七幕，由1000架无人机拼出大熊猫同具有香港特色的图案，其中三幕结合烟火效果，亦都有熊猫造型同市民挥手，并呈现熊猫的英文 Panda 图案。整个汇演历时大约10分钟。内地预计元旦假日全国口岸将会迎来高峰，入关出入境达到2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0%。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受惠于外国人过境免签以及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一签多行同一周一行等政策，口岸旅客流量快速增长，预计珠海拱北人流最多将会达到36万人次，罗湖口岸有255000人次，福田就有172000人次。当局话会做好部署，及时发布口岸出入境客流信息，确保中国公民过关排队的时间不超过半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坠毁造成38人死亡的事故致电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致歉，形容事件是悲剧。克里姆林宫引述普京话，客机当时试图在俄罗斯格罗兹尼降落，恰巧当地一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防空系统正击退有关攻击。普京再次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发在当地星期三，阿塞拜疆航空一架飞往格罗兹尼的客机途中转飞，在哈萨克近郊坠毁。阿塞拜疆交通部长引述生还者指，客机是遭到外物击中，正调查确定武器的类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说，客机可能是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击落。日本流感患者激增，东京等地持续闹药荒。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当地流感患者人数已经连续9个星期增加，在今个月16至22号的一个星期内，全日本新增流感患者超过21万人，大约是前一个星期的2倍。随着流感患者激增，东京等地的药荒持续，由于多间药厂因为假期停止接单，部分的药物要留待下个月中才有货。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暂缓执行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不卖就禁的法律。特朗普透过律师向最高法院递交文件，表示他对有关 TikTok 的争议没有立场，只是希望法院暂缓要求 TikTok 在下个月19号之前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期限，从而等他下个月20号重返白宫之后，有机会以政治途径解决争议。特朗普上个星期曾经说，总统大选期间从 TikTok 获得数以10亿计的浏览次数，他倾向支持被 TikTok 在美国营运多一段日子。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奖项包括劲爆乐队组合金奖、Lollytalk 银奖、Beatings。铜奖 Andy is typing， 劲爆女歌手金奖 Jin Lee 李杏霓，银奖江海嘉，铜奖泳儿，劲爆男歌手金奖林家谦，银奖林奕康，铜奖周恩婷，劲爆年度专辑 ISFP 林家谦。

Apple 姐 ，Hello， 系啊，大家好啊 ，Emin 好， 你好你好， 啊呢个恐怖热线咧，我都由年轻嘅时候开始听， 你唔好刺激我先得噶， 我都唔敢， 一嚟就 唔系由细，唔系由细，呢啲冇得隐瞒噶啦，我个年纪咧，你喺上网都啲朋友都睇到噶， 系大家冇 check 到嘅， 真系冇私隐噶啦呢啲， 咁都多谢你先啦、啊、吓，今日所以喺我哋一个共同嘅记忆里面咧、嗯，就得到 Apple 姐。其实咧，虽然我做咗咁多年电台啦，跟住又离开咗，而家翻翻嚟一段时间啦，咁我真系未真正认识过 Apple 姐，系近排先认识嘅啫。 系咯，但系就据我记得咧，就系、是、艺人咯，我啲旗下艺人咧就上过你啲节目嘅， 系 啊，咁啊嗰阵时通常我都系陪佢哋去，跟住 hello 咁样，拜拜咁。 咁所以最近因为 Apple 姐 缘分 拍咗啲嘢啦， 真系缘分 啊！咁啊开始就大家、嗯、了解认识深咗， 系、嗯、啊， 咁都知道你其实哇，你人生都好多奇遇噶， 系啊系啊， 系咯、 啊，都几奇噶，真系。 有冇啲师傅睇过你条名系咁样噶？ 都有嘅吓，咁啊，同埋成日啲人都讲，哇，你即系咁多传奇故事咧，其实你可以写书，可以出书。 系 ，OK。嗱，我哋即系等啲听众朋友啦，开始慢慢认识 Apple 姐多啲先。嗱 ，Apple 姐其实咧喺八九十年代啦， 系 卡拉 OK 界嘅一个风云人物啦。 嗯， 你真系好犀利，当时十几二十间连锁式卡拉 OK， 系 就系、是、你去创立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啦。 咁其实都系开荒牛啫，或者上天注定一个缘分。因为嗰阵时我都系戆居居廿零岁嘅啫嘛。 系咯，你谂下咁后生廿几岁就开到十几二十间咁大型，全香港应该冇人冇去过嘅呢间卡拉 OK， 系 嘛？真的、 哦。而家有冇去过日本咧？日本都有噶，仲系。 日本系都仲有，系啊，系啊， 系、 啊。喂，咁我哋讲少少啦。嗱、嗯，我真系都睇到你嘅资料啦。本来就系、是、诶，去卖一啲 卖卡拉 OK 机嘅， 系啦、啊。 嗯。 咁但系嗰个情况就开始卖下，就不如我自己做啦，咁样。 系系。 就开始嘅生意啦，咁。 系啦、啊。咁、啊、其实系啊，我其实好多时咧都分享。在啲訪問之中咧，分享好多關於卡拉 OK， 即係我嘅故事啦。咁、嗯、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未分享過嘅。 係，你留翻今晚講啊， 留翻俾你。係啦，呢、這個即係好似一個嚇、啊、第一次咁樣啦。係啦，咁就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等於我一個上天派落嚟，好似個天使咁樣咯、嗯，即係一個貴人咁咯。咁我就開咗一啲鋪頭啊，同埋一啲我個公司都好大嘅，即係供應好多。即卡拉 OK 大碟啊，同埋啲喇叭啊、咪、嗯、啊、音响咁，有好多酒吧都系我哋去装机嘅。咁、嗯、但系嗰阵时我嘅 partner 咧就系、是、一间中资公司，佢、 嗯、 哋就撤退。咁、 嗯、 撤退咧变咗我就带住成班伙计，嗰阵时我有廿几三十个伙计啦。咁我就即系好彷徨。咁、嗯、我就于是就走去日本嗰度咧，就同我个 supplier 即系供应呢啲卡拉 OK 机嘅公司。 嗯 俾我即系俾我嘅公司咧，就去倾，睇下有冇兴趣咧投资嚟香港啦咁。咁、嗯、啊，但系倾咗几日咧，都倾到冇结果，成日喺度等。咁差唔多死啦，我哋又要够钟翻去。咁当时就我前夫陪住我，因为都系日本人嚟噶嘛，咁就沟通方便啲啦、 嗯。 啊，点知咧喺街好即系好失望嗰时候咧，我遇到一个朋友。咁呢个朋友咧，其实我见过佢三次嘅啫，一个老人家，日本人。咁佢就做trading 嘅，即係做贸易，都有卖啲卡拉 OK 嘅 M 俾我嘅。咁、 嗯 啊、我係佢嘅客仔啦。咁啊，跟住就当然佢梗係即係好熱情咁样，喂，不如一齐食饭啦，嚟到咁样。咁我哋咪一齐食饭囉咁样。咁啊咩事啊，咁我咪啊好惨啊，而家咁。咁啊讲俾佢听个情况。咁啊咁啊真係可惜喎、啊。咁其实你要几多钱啊咁样。佢话2000万 yen 够唔够啊咁样。咁、 嗯、 我做咩事啊，佢话不如咁啦，我都有2000万 yen 嘅，不如咧我借住俾你先啦咁。咁2000万 yen 其实就等于百零万港币啦， 又唔算好，不过嗰年代百零万， 嗰阵时多噶， 系而家 嗰阵时八十年代， 八年代喎， 系啊， 我谂而家系成翻 嗰阵时你买层楼都系 系 咩嘅咋，几廿万 咯， 百零万已经好靓噶啦层楼， 系啊系 啊，咁、啊啊、变咗就即系。啊，咁當然我即係都好感動啦嚇。佢真係第日，即係有時你知啦，啲人咧見到面可能講下啫， 点知佢第日咧就攞啲报纸包住啲钱俾我，拎翻去香港。真系完全系冇签合约，乜都冇。吓咁净系口头上，咁我就话好多谢你啊，不如咁样啦，我就每个月咧，我俾翻几多钱你，咁啊连埋利息，咁啊我谂住咧就系俾七年嘅， 吓 咁啊七年咁样，我就计过，如果七年咧都有差唔多即系二百几万咁样啦，咁当好似分期还俾人哋咁啦。咁点知咧，我去到俾咗佢三年之后咧，就唔见咗呢个人。 哦。 即系好奇怪， 唔见咗，点都揾唔到， 揾唔到佢，因为当时就我哋个通讯咧唔系咁容易噶嘛，以前又冇 WhatsApp 都冇噶，咁啊净系手提电话打俾佢，又唔知佢住边噶，咁以前佢就 住都 唔知，跟住佢唔听电话，咁啊电话净系冇咗，即系嗰啲叫咩嗰啲叫停咗，即系停用咗， 总之你唔通啦个电话都 系啦，停用啊，咁变咗咧佢又冇揾我，我又揾唔到佢，咁呢个老人家就系无端端喺我生命中，即系我个贵人，但系就唔见咗咯， 即系送咗百几万俾佢咯， 系啊，咁但系我俾咗三年俾佢啦，即系大约可能系都唔够百几万嘅，即系可能系一半多啲咁样咯，咁但係好奇怪㗎嘛，即係點會突然間冇咗呢個人。 但係你有個中間人 㗎。冇中間人啦，唔係我前夫囉，我囉。 喔、哦、即係呢個人無端喺街撞到嘅。 喺街撞到。 但你見過佢三次 嘅。以前呢佢就係、是、即係嗰啲叫咩等於走水貨。即係佢就攞啲嗰啲 M 啊賣俾我嘅。咁、哦、我哋鋪鋪清嘅啫嘛。即係佢賣十台呢度啊幾千蚊或者幾萬蚊咪俾佢咁樣。 即係不敢相信喎、 哦。係呀、啊。 報紙包住筆錢俾你喎。係呀、 啊。即係跟住我就返嚟搵銀行啦，即係點樣處理好呢。咁我又好幸運遇到一間銀行呢個經理呢，佢就教我你不如嗱，你呢百幾萬，你咁樣咧好快使曬嘅，你不如喺我度做一個定期，咁、然之後咧，我每個月就有利息喎。嗰陣時好高利息嘅，嗰陣時一個月咧好似有成萬蚊利息咁嘅。咁然之後咧，佢又俾埋一個 OD 額俾我，跟住佢又俾埋一個LC 啦，即係以前興，即係我哋賣卡拉 OK 機嗰陣時，即係要開 LC 俾啲廠啊嘛。咁佢俾幾百萬嘅 LC 我，即係變咗本來100萬嘅嘢咧，就變成咗係500萬到咯，咁我就用呢一筆錢就再去發展，然之後就開 Backo 搵我第一桶金。 哇真係犀利喎。呢個人一定係，如果你信佛啦而家係呢個人。佢、 啊、 一定係上世佢爭你。 係啊，貴人好感恩佢啊。咁因為佢年紀都好大㗎啦，即係如果我記得佢可能都大我唔知20-30歲咁嘅。咁而家可能都。 咦佢會走咗，即係可能 想想下次 佢走。嗰陣時已經走咗㗎。 係啊，因為我又唔識佢親人喎、 哦。 我完全係搵唔到佢任何一個線索，唔識。所以完全搵唔到。系啊，可能走咗唔定。 如果你即系万一有机会，呢个人佢仲在世，即系佢同你有缘分嘅，实见到。 系啊，或者唯有系来生， 系啦、 啊，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学你话斋，可能啲因果，曾经佢系我嘅，即系或者我系佢恩人，咁今世佢系我恩人，跟住、啊、下世佢我又做翻，即系要报答佢咁样啦吓。 唔系、啊，如果即系佢冇借呢笔钱俾你，你就唔会有呢一个王国出现， 系啊， 亦都唔会令到我哋即系。记得有呢件事喺香港出现过。 系啊，呢个系我一生嘅奇迹，我好少去分享嘅。有阵时、即系可能太赶啦，好多时啲做啲访问啊，咁样讲啊，讲到其他嘢，讲都唔记得讲呢样嘢。其实呢个系即系我好感恩嘅一个人咯。 嗱喺、你生命上面有好多奇迹啦，好、多得意嘅人同事发生啦、 啊。 哇，我哋今日可以慢慢讲啦、 啊，当 然一定有好多灵异事件会分享。 系啊， 好，我哋翻嚟继续今晚嘅恐怖仪式。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今个周末想放轻松，东方中泉国际会所休闲水疗、养生保健、娱乐餐饮一站式， 著名品牌港式管理品质保证，东方中全国际会所位于福田口岸，俾你过关即享五星级体验。 又到咗我同学长嘅定期约会啦。 边个学长啊？你几时识噶？ 识咗好耐啦，你都见过噶。 吓？ 系维港口腔连锁嘅郑学长啊！我次次都系去由郑严素郑学长创立嘅维港口腔连锁，香港质素，深圳价钱，冇隐藏收费。喂，你都有份去噶、 哦？哦，原来是维港口腔连锁。 过圣诞棚牙梗是要好似维港咁靓啦， 仲有优惠券添，记得 Facebook 搜寻维港口腔啊！ 新年冷知识， 美国纽约嘅时代广场每年除夕都会有倒数活动，其中最出名莫过于钢球仪式 ball drop。布什球在当地时间除夕晚上11:59开始下降，60秒后完成，象征新一年来临。这个钢球仪式每年都吸引到世界各地无数游客。 今个新年有新城广播和你一起过。 Happy New Year！ 我哋今晚有呢位重量級嘅嘉賓咧，就係 Apple 姐啦。Apple 姐頭先講咗，你得到一個貴人，然後就開卡拉 OK 就有第一桶金啦。 係啊， 嗰陣時候全世界咪就香港八九十年代，都係最風光嘅時候啦，係咪先嚇？即係紫翠金迷，直情係嗰個年代咁樣啦。 係 哇，嗰陣時係咪即係晚晚都 哇爆到 爆到七彩？ 是好夸张。 是吗？ 咁我记得第一次就开一间系即系走廊咁样啦。咁啊因为呢就轮即系要轮流唱歌嗰啲呢即系大堂式就2000尺嘅啫。咁我叫大坑廊啦。咁啊要排到唱歌嘅。咁因为排队你知啦个个又争唱歌。咁於是呢就有争执㗎嘛。咁啊跟住就有呢个又话佢咩大哥又要俾面俾佢唱先。呢个又塞啲钱嚟俾佢唱先。好烦㗎嘛。咁跟住又引起啲争执。咁后咪我就去日本见到一个即係 Big Echo。咁嗰时喺日本呢係得一两间嘅啫。咁啊跟住我就其实个 Big Echo 都系我头先讲即係我个叫供应商啦，即係喇叭啊音响啊嗰间公司叫第一轻商啦。咁佢哋供应啲卡拉OK俾我嘅。咁虽然当时我搵佢投资我嗰个卖卡拉OK机嘅时候呢就未倾完嘅。咁但係呢我都依然佢都系我个即係供应商，我系个客仔啦。咁我就继续会同佢倾㗎嘛，过去开会啊。咁跟住就佢啊带我去佢呢个新嘅咁嘅卡拉OK box。咁好得意嘅，佢嗰啲呢就系好似个厕所咁吸索咁一个一个咁样粒落去嘅啫。咁变咗我都觉得哇得喎，你呢个呢即系最多可能每间房系坐三四个人啊咁样啦。咁自己朋友唔会闹交㗎嘛。咁就唔会争唱歌啦，系咪咁咪变咗呢，咁我就不如唔好啦，我就諗到呢个概念啦，就返香港呢就策划去做一个卡拉OK box 噶，咁但系后屘咧有一次咧，即系我准备之中嘅时间咧，我就去日本咧冇酒店啊，咁我前夫当时都系招呼我，佢都喺即系日本系喺间供应商嘅公司做嘢啦，咁佢就招呼咗我去一啲叫 Love Motel， 系， 咁啊你有去过？ 咁我 睇你有睇个恋爱世纪啦，即系嗰啲 Love Motel 咧就系会有唱歌会有卡拉OK， 咁跟住嗰啲系好得意噶嘛，你门口咧佢会有晒啲房嘅相啦，咁可能呢个系咩浪漫巴黎，呢个有咩乜乜咁样，有啲主题噶嘛，咁跟住我就将呢个概念就摆咗喺我 Bacco 嗰度啦，咁就设计咗个第一间我哋应该系34间房，就每间房唔同主题嘅，咁门口我又系有嗰啲相咧，可能俾人拣噶啦，一号房系咁样，二号房系咁样，咁但系咧发觉咧后屘系完全冇得拣嘅，因为咧你有房已经偷笑啦， 系咯，爆到咁系咪？ 嗰啲人系要等成4个钟头， 系嗱嗰阵时候咧就真系因为咁风光啦。 咁咁多人去唱啦，咁就開始咧就嗱，你頭先所講啦嚇，因為啲地方始終可能又會落地牢啊，又會長年係唔見天日啊咁樣啦。咁我哋成日最多聽到嘅卡拉 OK 嘅靈異事件咧，就係話咧，我有十個人，點解你要計到我十一個㗎？即係埋單嘅時候咧，跟住。大家唔係喎，你真係十一個，你喺 CCTV 我都見到十一個咁樣。 係 有冇聽過呢啲咧？我成日係聽好多嘅，即係關於以前嘅卡女嘅鬼故，係咪咁樣嘅咧？有冇留意過啲員工同你講過？ 佢哋有講嘅。係咁，但係咧，我就即係我好奇怪喎。咁當時咧，反而咧，我住嘅屋企咧，硬係咧，無論邊度咧，都係跟住啲墳場。咁后屘啲人讲咧，近住啲坟场系有财运嘅，你系咪咁啱唔啱？系咪咁？ 睇下你点理解啦， 请教下你先， 同埋睇下系咩坟场啦。我 即系你明明都冇谂到佢系坟场，跟住吓乜？原来又系坟场咁样样。 肉眼见唔见到噶？ 肉眼见到嘅，即系坟场嚟噶嘛？ 因为有啲系肉眼见唔到，你可能系 阴积嗰啲。哦，佢唔系，即系变咗。譬如好似我嗰阵时系住咗去嗰个叫做沙宣道啊。咁原来沙宣道咧，我日揸车经过咧，原来都系薄扶林嗰个坟场。因为我买嗰度嘅时候咧，我冇谂到呢啲嘢噶嘛，即系冇留意到噶嘛。 即系你意思系你就系嗱。做嘢 算 偏門啦，系嘛？卡拉 OK 偏門啦，住嘅地方又近，可能墳場，系咪就系你觉得你条命系要做呢啲近呢啲嘢咧？ 系啦，即系好似我真系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住一个地方咧，咁我原先我买咗我未住嘅，即系我就啱啱去日本旅行啦。咁其实嗰时我都已经系皈依咗我师傅噶啦。咁啊跟住咧，咁我就师傅不如。你唔好住酒店啦，即係不如喺我间屋嗰度住啦咁样。咁我都返日本咁样。咁佢又叫咗当时我啲师兄就係吴孟达啦。阿达哥。 师兄嚟㗎、 我师兄嚟㗎。 係 咩？其实我师弟嚟嘅，即係我皈依先嘅。佛教。佛教嘅师兄。咁啊仲有好几个师兄弟啦。跟住呢咁我返到嚟呀，达哥就。Apple， 你间屋真系好唔掂啊，好猛鬼！佢话又咩又大头怪婴，又呢样嗰样 咩大头怪 婴？系啊，跟住咧就叫我喂，你快啲唔好住呢度啊，唔掂啊，呢度真系好猛鬼啊，咁样样。 之后 住咗几日，全部都见到， 全部 吓。咁跟住我话系咁样，咁我因为我就问，梗问翻师傅啦。师傅话唔惊唔惊，得啦，我翻西藏咧就攞啲翻嚟帮你挂喺个屋嗰度就冇事噶啦，咁样。咁于是我咪等佢咯，咁佢话唔惊，咁我咪照样做咯。咁跟住咧，咁啊好啦，咁啊真系我入去住之前，咁我就叫阿师傅咁啊挂挂挂，咁啊好搞笑嘅，挂完咧，佢喺个即系首先好灵异啦，佢入到去咧，嗰个电掣咧成日跳嘅。咁啊跟住我就叫前夫，喂，系咪个电箱有问题啊？快啲入去搞搞佢啦。搞完又跳，搞完又跳。咁跟住我师傅就走去嗰个电箱房嗰度咧，就整下佢啦，咁样跟住又跳，跟住佢念一个咒。佢唔跳啦， 真 系，真系噶。咁跟住咧，嗰间屋咧，好啦，佢整完之后咧，咁我哋就喺出边啦。跟住佢咧就系唱住个天，即系轰轰轰咁样。咁跟住咧，周围即系佢嗰个系雍然雅苑系大埔嗰度啊嘛，即 系 近住嗰啲猛鬼桥嗰度。 系， 你知唔知啊？嗰个大埔嗰度。 系。 咁跟住周边咧，嗰啲鬼唔系鬼，嗰啲狗咧就嗰啲狗就。咁都唔奇呀，係咪先？佢聽到聲就吠呀。但係呢，我個屋前面呢有啲水渠㗎嘛，係成千幾個曱甴呢係喺佢爬出嚟喎，好似拍恐怖片。 真係一聽完呢個咒呀？ 係呀，好恐怖。当时 千几曱甴， 因为我当时系啱啱皈依咗啫嘛，咁我唔识呢啲嘢嘅，讲真，我觉得好惊咯，哇，点解咁噶？即系千几曱甴喺个水渠咁爬出嚟喎，系啊，咁后屘我入咗去呢度住咧，就真系好鬼恐怖啊，真系，即系咧， 但系点解你睇楼嗰阵时候你觉得冇问题？ 睇楼系日头，我唔知佢会有呢啲嘢噶嘛。 睇楼要睇日头都睇埋嘢。 系啊，即系真系我唔知。咁但系咧，你唔好话你住呢间屋嗰阵时系好旺噶，即系好多嘢咧好顺利噶。 系。 咁但系惊啲咯，即系会系譬如半夜咧，你明明 诶，听到啲声嘅，咁样出边咧，好似开 disco 咁样嘅，咁样，咁跟住你起身咧，打开个窗望下，系静到咩嘢都冇， 系 好好多灵异嘢。 咁阿师傅有冇话真系好多咧？ 有啊，好多啊。咁变咗后屘，因为我个女啊仔啊都会受影响咯，即系女咧系会无端端即系见到嘢啊嘛，佢哋 嗰时几岁佢哋？ 佢哋好细个，系。三岁 系啦，呢啲最容易见到。 三岁啊，咁我仔得嗰岁，佢直情恐怖到咧，佢自己反锁咗喺个房里边咧，同人玩。 咁细个自己识反锁？ 就系、是、一定唔系佢反锁啦，你明唔明啊？ 系啊， 唔知咩反锁佢啦。 哦， 跟住佢即系我啲工人讲翻，即系听到佢喺入边咧笑啊，同人玩啊咁样。佢其实一个。